我昨晚睇咩边啊？我睇 Anson 边啊， 唔系嘅，都有睇啊，两边都有睇嘅。 系 咁啊，但系因为即系始终我哋都系做音乐节目啦，咁我梗系关心音乐嘅界别比较多啲啦。 系 你咧， 所以就睇 YouTube 嘅 MV 啦，系嘛？唔系都有睇少少嘅，不过我哋冇乜谂住喺今日头半个钟讲啲咩嘅。 系啦，我哋因为已经琴晚讨论 咗好耐啦， 同埋讨论到 有好多考量啦喺度讲嘅。 同埋始终我又咁讲啊，当你今朝一起身，你见到劲多 post， 大家都讨论紧，有好多唔同嘅重点，大家自己上网。搜索一下大家讲嘅咩，思考一下。有时即系当然资讯要靠外部去俾你啦，咁但系有时候都要靠自己吸收完自己再消化，唔好不停咁样啊 A 讲又好似啱 ，B 讲又好似啱，谂下自己嗰、那个 系啊， 系啦。 上 social media 睇翻啲可能重温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样系。我哋唔讲咁多。 所以因为我琴日同你嘈晒交啊， 系啊，我哋闹完交嚟啊，咁样做咗唔够一个月 ，feel 到唔系好 friend 啦，而家 系啊， 生外晒啦。 系啦，讲第二啲嘢，中和下嘅气氛啦，我哋。喂，我想讲呢一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嚟嘅。咁因为最近都 keep 住又上紧acting class 啦。 OK， 咁早一两堂嘅时候，即系上完堂，咁大家就坐低，即系可能会 review 下大家最近觉得大家互相喺堂上表现如何咁样。咁因为 acting class 里面呢，即系我呢个身份，譬如做咗主持啊，或者电台就即系得我一个嘅。咁其他一啲就譬如歌手啊，或者有一啲系真系演员嚟嘅咁。咁大家去睇咧，就发现好得意，就系、是、譬如我呢个工作，因为过去几年都系我哋喺电台度，首先讲嘢会多啦。 系啊， 亦都有阵时我哋有录广播剧啊，或者录一啲 VO， 咁会睇好多稿嘅。做主持都会 MC 嗰啲都会。咁所以就大家嘅 comment 就是、哦，原来我哋呢个职业咧，对于文字嘅敏感度系高嘅。相对地，即系睇完，可能即系第一次接触嗰个叫做剧本咧，咦，可能好快已经剔到少少，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咁。咁另一样就系、是、可能我哋成日要谂啲桥啦，好定唔好就后话。但我哋都尝试会谂呢一啲嘢。咁所以喺可能上堂嘅时候，有时就会即系忽发奇想，就加啲嘢落去啦，咁样嘅。咁而另一边可能系演员。向来嘅咁佢哋亦都係譬如拍戏嘅时候佢哋都会思考即係个劇本係點樣去演绎啦咁但係佢哋比较强嘅一啲呢就唔係我哋即係睇文字嗰样啦佢哋强嘅就係肢体嘅语言啦个情绪嘅演绎啦可能一去就到位㗎啦、 okay. 即係我哋啲好少我哋嚟嚟去去表达嘅可能都係开心啊无聊啊嗰种状态啦 见识过你嘅肢体语言 係啦係非常之夸张嘅咁所以呢一样就係佢哋强而我哋呢个工作嘅时候如果要做演出嘅话呢其实係难嘅我哋喺直播室其实我哋唔会理自己啲手手脚脚係做緊啲乜嘢㗎嘛。 係冇错点摆都得㗎而家可能阿波成浪高嘅脚你唔知㗎。 係我执住脚趾唔到就话你听呢咪先。咁原来係本身自己嗰、那个接触多啲嘅範疇係會喺即使面對同一個課題就係演戲嘅話咧，大家嘅強弱啦，叫做或者容易上手咧，都唔一樣嘅咁。咁最得意就係我哋呢個職業，頭先講文字嗰啲比較敏感啲啦，咁但係咧喺面部管理嘅表情方面咧，係非常之弱嘅。 OK， 嗰個例子就係、是，譬如做一個 exercise， 咁我坐喺度，可能我進入咗個狀態，我覺得好沮喪。 係。 可能打完一场篮球比赛输咗啦，喺个更衣室嗰度坐喺度，啊，个人好唔开心，好苦恼，又有啲不忿，即 系 好复杂嘅一个情绪。咁个心里边就觉得，我而家系谂住一个咁嘅状态，谂翻以前可能同啲 friend 打波一个咁样嘅 moment， 好唔开心啦。跟住觉得自己个样咧系同个情绪系一致嘅咁。咁 但系通常都系。理想就好理想， 而之后我好记得嗰一堂，即系 Miss 就话啦 ，Bossing， 你不如除咗副眼镜佢啦。 我以为啊，阿Miss 话 ，Bossing， 你系咪想去厕所啊？ 你去厕所先啦。咁除咗副眼镜之后，咁大家就话好啲啦。咁其实嗰刻我都未知自己个样系点样样、直到上完堂有同学影低咗啲相，我再睇翻，咁我就明白。原来自己幻想出嚟嘅状态同真实咧系有出入嘅。我而家睇尝试咧，揾翻嗰张相啊，揾到啦，嗰张相俾你睇，你就会明白。而家我俾宾神睇过一张相，就系头先我形容嗰种输咗波嘅状态，好唔开心同埋不忿咁啦。但系你而家见到你形容， 我就系挂住睇你隔篱个靓仔， 唔好睇隔篱， 太靓仔， 唔好睇隔篱嗰啲人。 唔系，即系你明唔明啊？靓仔做咩表情，你都觉得佢入戏噶？ 我冇啊嘛， 佢唔摆表情，你都觉得系，佢真系好沮丧、啊。但你就挫得好辛苦。 你哋形容我系好似小朋友冇得买玩具扁嘴嘅样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发现吓， 你个嘴真系扁啦。 系啊，原来自己唔知道就系对于啲 好用力，好用力。 表情的管理不叻啦，手部啊、腳部的動作，有陣時候原來自己從來都冇留意過，咁就有一個落差啦。咁所以我得到的一個建議就是可能咧翻到屋企嘅時候，可以試一下自己拍低咧，自己一個狀態的短短可能所謂的演繹啦，然後自己睇翻，睇下你裏面本身 feel 到嗰樣同真實拍咗出嚟。其他人睇緊嘅狀態一唔一樣啦咁。 呢樣嘢呢我係真係深深咁體會到嘅。因為我係一個都頗為唔識去控制自己面部表情嘅人啦、即係嗰種唔識控制唔係話哦你嬲嘅時候其實喺公眾場所會見到啊佢個樣真係好興喎，即係唔係會呢一種， 唔係呢啲， 唔係呢啲，而係真係打個譬如你要去影相咁樣啦，你覺得你要笑得好好睇好自然， 哇， 但你係笑唔到好好睇好自然。我想問下波成喺影相呢方面，即係影相都係一個表情管理嘅學問嚟嘅，你喺影相方面得唔得嘅先？ 唔得。之前我哋咪影公司，即係嗰啲公司相啦，成日都係講我個樣。首先唔好理个身啊， 系 净系你个头咋，唔好恶咁高啦，或者唔好咁侧啦，未计嘅表情就系个头嘅嗰个 orientation 已经出现咗问题啦。 系啊，我明白啊。 唔知点解成日咧会恶高个头，用个下巴对住人哋个镜头。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好不其然咧，个头就会向上，跟住然后你自己咧，佢话揼低啲个头，跟住然后揼低，会唔会低得滞啊？唔会，啱啱好。嗰、那个头系真系大。那個控制你真的完全想像不到鏡頭會出嚟咩效果，跟住、然後最慘係你見到咧上下加啲節目嗰啲人影咧， 好快噶， 五分鐘搞掂， 係啊， 咁你就好絕望啦。 頭先已經只係講個頭嘅擺法啫喎，然後笑已經有好多種啦，露唔露齒笑咧，笑幾多咧，就係個嘴角戚起笑啊，定係因為我成日笑到咧，即係攝影師嘅朋友啊，或者同事都話你唔好笑到十熟九頭咁樣樣啦， 即係唔好眯埋眼，眯起個棚牙笑啊。 同埋我一好用力笑，隻眼就唔見咗，同埋咧嗰啲魚尾紋啊， 就出嚟啦 咁。咁 你唔保养咯，嗱唔保养啊咁啊，你有冇见到啲靓仔有呢啲问题啊？ 冇啊，因为人哋靓仔啊嘛。咁已经表情笑就系一种啦，然后啲手摆边咧又系另外一个。 啊，系啊。所以咧，基本上嚟讲咧，影相我通常咧我都好尴尬嘅，一系咧就好似啲保镖咁样， 系 两只手放喺前边，跟住就唔知做乜嘢啦，两只手，一系摆侧边，又系咧好似立正咁样，一系摆后边又唔知做乜嘢嘅，所以我决定咧都系是但啦，我都系随便影啦，你中意你影多几张我。揀一張啦，咁樣啦。 因為有陣時哪怕影相啦，或者上堂講緊演戲嘅時候，有啲狀態，嗰對手究竟放邊度咧？嗱，我而家揾翻咧，大家可以上去香港電台第二台個 Facebook page 嗰度，你 look 翻去4月10日有一個 post， 咁就係我哋而家登記做選民，即係嗰一個嘅 post 嗰度啦，即係呼籲大家登記做選民。咁嗰張相咧有我啦、賓臣啦，同埋阿一三個人嘅。 我覺得阿一係影得最好， 因為側面。 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嗰种笑容嘅尴尬啊？ 尴尬笑啦！ 嗰个嘴角咧系震紧嘅，其实即系尤其一啲咧，你 fix 死五分钟都要夹硬依起棚牙笑，真系嗰个嘴角系会震嘅啲肌肉。 大家可以先睇下我哋对手，基本上我哋三个人，因为对手唔知道放边度咧，我哋全部都系插住袋嘅，插住裤袋，因为你唔知摆边，你想收埋佢啊嘛。 系啊系。 咁其实我试过好多动作，例如翘手就会变好补习天王嘅会变嘅。 系。 咁但系垂直一对手系好唔自然噶嘛，又会好 似哇系、哦， 好似大蛇丸俾人废咗对手咁。 我哋真系好齐、 啊。系啊，一齐就将对手咧插咗喺裤袋嗰度，因为我哋唔习惯啊嘛，咁样。 咁但係你我哋又唔係女仔，做唔到嗰啲，譬如俾心心啦咁樣，係啦，咁隻手。有啲人會做嗰啲頭痛、腰痛、腳痛，即係大家成日講嗰啲模特兒嘅一啲嘅牽涉。我哋又你好明顯揀咗啲，又知我哋做其他動作根本就係一個災難啦。 嘗試過嘅，努力過嘅，但係有啲嘢真係努力唔嚟嘅。我想講 係啊，呢張相咁跟住再最正，其實已經係嗱，譬如你個髮型都好正啦，我個樣都好少有喎，呢個樣係唔笑得嚟，好似有少少撩膠打啦， 我 先知道。 我 見過好少呢個樣， 點解你個平時個人咁和善，跟住呢張相咁想打你嘅咧？咁樣，你個嘴做乜嘢？係 啦，佢哋成日話我個嘴可唔可以處理一下咧？咁我覺得一個亦都係少少自己嘅留意嘅，身邊嘅人都會話我有個小動作，就會成可能個嘴唇咪起咗啦，或者唔知道會舐啊定點。我諗翻轉頭係事後覺得，因為對自己個嘴唇咧冇自信，係咪好少聽人講對自己嘴唇冇自信？ 好少喎，真係。 因為我成日爆拆或者乾甩皮，咁我自己都懷疑到，已經 feel 到個嘴好乾好唔舒服，我就會好想遮住佢。所以有時自己不經意有啲小動作，咪起個嘴啊，咁樣就係想遮住唔俾人睇。但係此地無銀就係咁嚟啦。 我想講波成，我俾啲鼓勵你啦。其實我覺得真係做人唔好話對自己個嘴唇太冇自信。尤其呢段時間咧，因為大家都戴口罩啊，咁其實睇唔到嘅。所以唔使擔心呢啲問題 嘅。係啊，就變咗對眼就好緊要啦。其實 係啦， 其實而家係好嘅。而家大家要練習咧，平時你一次過要練曬點樣。样笑系好难，但系而家你可以分 part 练，你先练对眼， 系 即系点样对眼影相都可以俾人睇得到你嗰个情感系投射紧啲乜嘢出嚟咧？ 咁你上堂嘅时候就系要 train 点样用对眼咁样啦？ 冇噶，未到咁高阶， 咁高阶 系啊！但系你睇人演戏都系嘅，有阵时我好中意睇，譬如木村拓哉，就系咁多年都中意睇，就因为佢喺剧里边嗰对眼好似讲紧。一啲嘢俾你听， 是 最难就系冇对白，但系个镜头剔住你，然后你要好似俾观众 feel 到你呢个唔讲嘢嘅状态系想讲啲乜嘢。 哦，咁呢个我又同意。 系啊， 之前我睇呢一个伊先生个 M V 咧，入边另一个男主角阿 Locker 咧，哇，佢嗰场喊戏咧系全靠嗰对眼，好似废话添，喊戏梗系靠对眼。但系佢嗰对眼啊，佢啷下啷下，然后将啲眼泪唔好逼出嚟，然后谷到红一红嗰个状态咧，嗰一幕戏系令我非常之深刻，亦都令我爱上咗呢个 M V。即系所以眼系真系好紧要咧。 就算你张敬轩而家 Speed Escape 嗰个都系，大家睇咩？大家可能会留意佢嘅装束嗰个 wet look 咁，但 系 都系佢对眼有嗰种迷幻喺度。 唔得啦，同你开住咪咧，净系望到你对眼，我都俾你电到啊！而家打冷震， 看着我的眼睛， 你是我的眼啊！ 咁啊，所以而家出街，我有时都会好中意望啲人咧对眼嘅。咁当然有阵时，譬如就算嘉宾，即系女嘉宾，有阵时咧，即系你睇相或者咁初步见到戴住口罩咧，会觉得哇，佢对眼真系好吸引啊！咁 你真系好似嗰啲猥琐佬。会唔会误会啊？啲女嘉宾 唔会啊嘛， 我唔知啊，我成日都咧好逃避啲女嘉宾嘅视线，我好惊佢哋以为我做咩系咁望实佢啊，好尴尬有时。 所以而家系一个几好练习嘅机会，分 part 练。而家首先练你对眼，点样样笑就好紧要啊，我觉得。因为嗰种笑。除了是一个练习的部分之外，亦都有一种神秘感，令你好想了解这个人多一点。 你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傻笑也很唯美，如你笑

房，探过拘谨的黑房，让我假装过失糖，骗要当一粒姜糖。 当然啦，屋企嘅长辈咧比较认得嘅系呢个，因为最近网络上面都有好多关于佢嘅新闻。快姜图系呢首新作品，好有新鲜感。Masterclass。三个年度的男歌手呢，其实出道时间都不足三两年的啫。咁啊，对于屋企的长辈来讲，咦，好像又真的是后生仔的世界了。咁当然啦，除了男仔之外，女仔那边都很有睇头的，包括这个屋企的长辈直头啊，吓，而家。原来个外表咁样都可以上台做歌星嘅咩？系啊，得噶。睇下咧，其实屋企嘅长辈咧，好奇心越嚟越大啊！继续仰望我，再仰望星空。 系 Serini。今次呢一首作品 ，I'm Fine Fans， 感觉咧就开始又玩下唔同嘅 music style 咯。咁当然啦，其实都会理解屋企嘅长辈点解会有咁多唔同嘅睇法嘅，因为从佢哋口中得知，原来佢哋口喺心入边嗰个新人嘅程度，讲紧嘢系呢个年代。但其实人哋出咗道十年噶啦。 迟调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平庸着穿花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青春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 他是胡鸿钧，今次的作品跟以往很不同。 谁人怀念我太烦，留言算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十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青春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 带嚟有呢一首整亲，大家应该咧要享受呢种新旧时代嘅冲撞，因为咁咧先会有一啲新嘅 style、新嘅作品出到嚟。咁当然啦，最好就梗系新旧嘅世代能够走埋一齐，大家 jam 下。其实冇话边个赢边个输嘅。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同样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同样都要夸大人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风钓鱼地对，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晚音乐情人郑子成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包括有陈百强嘅《喝彩》。 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 同埋陈百强嘅《突破》。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话我发现原来你个 headphone 同我都差得几多噶？ 你讲边方面 ？headphone 嘅 volume 啊？ 哦，系啊， 系啊，因为头先啱啱啊，半个钟宾神做 music show 啦，跟住而家坐翻 panel 咧睇嗰个 headphone 扭一扭啊嘛， 系啊， 你扭大定扭细先？ 我扭到七到八啦，你系五左右啦。 唉，我你都系嗰句啦，我老人家咧唔可以听太大声啊，耳仔唔好啊，好容易咧整亲耳膜噶。 嗱，咁我哋呢半个钟头咧，将会有我哋呢一个环节，就系我真系恭喜你啊，将会打电话俾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一啲上榜单位，我哋都会拣咗一啲朋友噶嘛，试下打俾佢，睇下咧佢得唔得闲听到呢个电话啦，等我哋可以亲自恭喜佢嘅。咁我而家试下打俾第一位先啊。好啦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 ，Hello， 我以为佢吓到呆咗。 你系徐嘉晴小姐啊？嗬？ 是啊，我是徐嘉晴小姐啊。 哦，见到佢好冷静，好惊我打错咗。 系啊， 一嚟又恭喜又放烟花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啊，我哋打呢一通电话咧，因为要恭喜你嘅新嘅派台歌啊，未来未来咧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就新上榜啊，喺第二十位啊，恭喜你啊！ 耶、 yeah ！多谢。 咩话？咦，佢收得唔好啊，你嗰度？听唔清楚喎、啊，你而家喺边度咧？有冇个收得好啲嘅位 置 啊？ 咦、欸，竟然收得唔清楚？ 诶、欸、，OK 啦， 呢度 OK 啦，好啦 ，OK 啦， 可以继续啊。 OK 系嘛？ 系啊，点啊？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恭喜你啊！有冇咩？ 多谢。 好啊，简单而直接啊， 好 多谢， 非常好。 系啦、啊，咁啊，除咗我哋通知你呢个消息，我哋仲有啲嘢送俾你噶，其实。 喺有咩送俾我啊？ 我哋会好兴咧，创作四句每句七个字嘅一啲押韵嘢咧，嚟恭贺一啲上榜嘅单位嘅。我哋都准备咗四句送俾你，系啊，嚟啊，接招咯！ 我哋使拍埋手掌， 好啊，好啊，拍埋手掌啊！ 嚟啊， 二三 四， 嘉晴新歌新尝试， 合作单位有 KC， 未来未来个 MV， 今次做埋大祭司啊！ 哇， 压晒稳啦 ，OK 啊，好啊。 点啊？ 系啊， 好劲抽啊！ 系啦，因为我哋都将今次呢一首拍嚟讲未来一啲，我哋都觉得即系最直接第一下嘅一啲重要元素都放咗喺里边，即系例如有 feature 嘅 rapper KZ 啦，跟住亦都有个 MV 啦咁样样嘅。不如轻轻讲下点解今次会拣咗啊 KZ 即系合作啊？ 其实我想同佢合作好耐噶啦，因为以前成日听佢网上面有一啲好正嘅歌啊， 系。 咁有啲佢有啲 rap 咧，咁我覺得個感覺好啱 feel， 咁於是乎咧就邀請咗佢嚟參與我今次嗰個首歌嘅創作一部分啦，同埋MV 嘅拍攝咁樣咯。 咁係咪就私底下即係可能 IG 或者咩就 message 佢咁樣好直接咁樣問佢咁啊？ 反而咧，其實我係從佢老婆入手先嘅。 哇！ 咁我 叻喎， 係啊，因為我擔心佢唔應承我啊，所以咧我就直接揾佢老婆，希望咧就佢可以答應我咁樣。結果佢老婆就幫我咧一齊勸掂咗佢啊。 所以其他音樂人就知道以後要揾 K C 合作咧，就首先要揾佢老婆啦。 系咁啊！呢一个就系头先即系合作渊源啦。咁跟住 M V 嗰度咧，我哋见到你饰演一个大祭司，又揭下塔罗牌啊，嗰啲咁样样。 系啊系啊，因为首歌就讲一啲预言嘅未来啦。咁啊，亦都有讲一啲可能神话嘅，例如火凤凰啊呢啲咁样。咁所以咧就觉得其实女祭司咧嗰个装扮咧系塔罗牌嘅其中一张大牌嘅其中一个 cosplay 嘅角色嚟嘅。 哇！可以落标题徐嘉诚大牌装束拍 M V 咁。 喂，你好适合做呢啲啊！ 娱乐版可以头条， 娱乐版头条。但系想问。徐嘉诚本身是真的有玩一下那些塔罗牌啊这些的。 哦，是啊是啊，因为我现在就会帮人家有时问一下事啊，看一下相啊，然后又会帮人占卜一下的。 哦，咦，咁得喎，要我哋都要找徐嘉诚看一下先得。 隔住电话是不是做不到的嘛，这些难一点嘛，通常亲自抽是好一点的嘛。是不 是要面对面呢就可以知道了。 哦， 那行，下次帮我们看看前程啊。 我们第一次为了要抽塔罗牌而约一个嘉宾上来，整个访问都只是讲抽塔罗这样咯。 厉害啊，这个是好东西来的，这个随时可以为你们效劳啊。 那有没有在拍 MV 现场都很多人就哇，即譬如中间 break 啊，或者即 playback 或者休息的时候都会啲crew 都会叫你帮他们看下牌这样。 平时平日的日子是会多的，拍 MV 那天实在太忙碌了。 是。 但是 MV 入面呢，其实暗地里呢就为所有的在身处在香港的人呢都有抽了三张牌，就在 MV 入面就呈现了出来的。 哦。我见到有一张牌其实都几有趣，叫做 Death 嘛，是不是？ 是不是好，是好定不好的？ 大家不用擔心，因為其實 death 牌咧，佢係解重生嘅意思啊。 哦， 咁當佢有一個意思就係解死亡啦，但係另外一個意思亦都係解重生啊。咁所以之後就你見到有火鳳凰啊，又燒曬火又放曬火咁樣嘅裝束出現咯。 哦，我諗到以後農曆新年除咗要車工嗰個求籤，可以揾徐嘉誠裝。 做一个环节啊！以后每年徐嘉诚新年就抽三张塔罗牌为香港， 系啦， 好大压力啊！呢件事即刻咁样 都 OK 嘅， 系啊，喂，咁啊，但系我哋呢度就轻轻就了解咗，之后就再有机会就约你上嚟啦，就再详细介绍呢首派台作品啦，带埋塔罗牌嚟咁样咯。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咁啊，再次恭喜你呢首派台歌就新上播，希望之后会继续有更好嘅成绩啊！今日多谢你啊，徐嘉诚， 恭喜晒 ，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无谓看报纸。只得两言，没有其他的敷衍。这世间不再需要乱，全部也要静下，然后便看天。还是没有天，冬天太热，热到连世间都反转。给我可，给我许个愿，能让我退后吧，这一秒气喘。我拧骂层层叠叠，写起妈代代念念。若结局难变。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但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必输，知你都可以。 秒气喘，努力吗？层层叠叠，舍弃吗？代代年年，若结局难辨，随便再找个地点做破壳蛋，毫无意义。一次可以输，一世不轻易。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人会再追，人会再追。 但悲观将挚爱尚在，混断器官经结本下载，吸入器官直达天灵盖，脚踏所罗门，幸福令人窒息，断你忘记野性断你，万劫未必做万应用，未必完美，天际之下 purple haze 去无地下，送你逃离大代，你妒忌又再度 冒起，怎会火要烧，怎会追得你，原来胜出也可变输，知你都可以，轮回再追，轮回再追，你尽管享手把未来全实现，审判火要烧，怎会吹得灭？残存满口气不算输，未来未来终有事，迟早不会迟，地上烂着旧报纸，别让你走得太易。 我想讲啊。啱啱咧打完通电话俾徐嘉诚，我发现原来仲有第二样要恭喜佢啊！ 系， 佢原来今朝结咗婚啊！ 哇！ 佢咁同我讲，我问佢可唔可以公开讲，佢话俾我哋可以同大家讲，徐嘉诚啱啱今朝早结咗婚，呢、這个真系恭喜佢，真系打得好合时啊！ 哎呀，我哋真系太渣啦！ 哎，头先咁你唔会无端端谂到噶嘛？ 咁又系，因为特登去睇下佢 I G 都未讲。 系啊，因为头先佢 message 同我讲话咧，仲有另一个喜事话我听，我谂住乱噏啦，就话你系咪结咗婚想同我讲？我未打呢个字，佢话我今日结婚啊，咁样样咯，今朝早已经结咗婚。 恭喜哇！咁真系要恭喜晒佢， 真系估唔到啊！恭喜啊！啱啱听到徐嘉诚 featuring KZ 有呢首叫做《未来未来》。哇！我而家好兴奋啊！ 系咪未平复到？ 未平复，好啦，打俾第二个睇下呢一个。如果打得通嘅话，大家都应该会好兴奋嘅。啊，通 OK 啊，通行啦。 喂喂，系， 嗨，你好啊，系咪姜先生啊？ 系啊系啊，姜先生，系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你好，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又系我哋苏动音乐打俾你啦，我系波成啊， 有埋音效， 我系斌晨啊，你好啊， 你好啊， 好多嘢要恭喜喎，真系。 系啊，你知唔知我哋打电话嚟揾你做咩咧？系咪唔知咧？ 唔系，佢哋话入咗房系咪？ 系啊，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 啊， 因为咧，除咗系有你自己嘅个人作品之外咧，因为你哋 Mira 嘅歌咧，亦都系上咗榜啊，咁轻轻讲个成绩俾你听啦。咁 Mira 嘅 Warrior 咧，咁啊新上榜第14位啦。咁你自己 Master Class 亦都系呢个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有第三位嘅。 Thank you， 气势好强，应该仲有一去啊吓。 系啊，佢讲到好似港马咁样样啊，咁 仲有得去。 不如先讲下姜涛自己嘅个人作品先啦 ，Master Class 呢一首啦，因为今次嘅曲风上面，我听嘅时候，无论系我哋啦，或者一啲乐迷都见到，咦，這个曲风都几唔同。你自己系咪都好中意呢一个新嘅尝试咧？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呢只歌都系一个几大嘅尝试同突破嚟嘅。对于我自己嚟讲，即系无论系曲风或者唱，佢讲求系可能唔系话踢 lead， 佢讲求系嗰种 groove， 即系唱呢只歌。因为本身呢只歌嘅 demo 系英文，系唱英文嘅。本身我系作曲人嘅，佢自己唱英文。 系， 咁佢唱英文好叻啦，而且英文系有一种天然嘅 groove 喺入边。咁如果你要变做广东话咧，就系好难嘅呢件事。记得呢只歌录嘅时候系我开头我一个人录，系完全冇嗰个感觉嘅。咁我都冇乜信心嚟，即系嗰时候同监制同花姐听到嘅时候， 系 就觉得死啦，今次好似真系唔得咯。 咁但因为知道本身 demo 系英文，亦都要以中文演绎嘅话咧，咁你之前系咪其实都自己都做咗好多准备去 prepare 入去录音室，究竟要点样样去演绎咁样噶？ 是啊，但是到咗中期发现好像真的不得，跟住最尾就找了 Gareth， 同埋我特登找了一个唱歌老师过来，喺即我喺隔篱录音，佢哋就坐喺我好似老师咁样，好似有啲家教老师咁样后面睇住我，咁Eric 就话咬字有问题，老师即刻出声，即系如果气息有问题，老师即刻出声；如果你个 feel 有问题，作曲 Gareth 佢就即刻出声，咁就两个人夹住我咁样去录呢只歌，最终先至可以做到少少效果出嚟。系， 我哋恭喜你嘅。每一次咧都系会准备咗几句说话送俾你嘅，今次我哋又准备咗四句嘅押韵嘢送俾姜涛啦，咁样做代表啦，咁样咁啊嚟噶咯， 嚟啊嚟啊， 好，姜涛新歌做 master， 仲要恭喜 warrior 开 show 备战操 fit 下， 但系要睇好难啊。 我谂呢一段系一个心声，就系因为即将五月头就开 show 啦。咁而家系咪同其他嘅队员都积极备战紧？而家个状态大概系点样样啊？ 个状态就如火如荼紧，我哋最近所有访问都系咁样讲， 系如火如荼咁样， 密锣紧鼓， 系如火如荼紧嘅，咁就都如火如荼地准备紧呢个讨论嘅阶段，咁讨论嘅阶段都如火如荼紧噶啦，咁而家都准备 confirm 紧我哋如火如荼讨论完嘅一啲活动，咁我哋都。 正 将如火如荼地可以开始正式进 行。有冇话要如火如荼咁样操 fit 埋个身体啊、体能啊嗰啲 如火如荼进行紧嘅，咁多方面同时进行啦。咁首先我哋就而家如火如荼地就准备紧第一步嘅，嘅开始啦，系啦。咁 我想问如火如荼呢四个字嗰时系边一个第一个人抛呢个字出嚟形容？ 我哋队其实睇翻最近访问都系全部人大家 都 系演唱会准备。大家都面露难色，跟住大家就话如火如荼紧啊！ 我建议大家呢排见到姜涛，你直接叫佢做如火如荼可以。 O K O K， 几好几好。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都估系咪你哋各自都喺 social media 应该收到好多嘅乐迷 fans 等都话，哎呀真系好想睇，但系都未必有机会买到飞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样啊，都会。 系嘅，系嘅，会收到啊，尤其是可能。好多以前冇乜联络嘅 friend 喺呢个时候都真係有联络翻我， 系单方面，哇！我想睇呢个 show 啊，有冇飞咁样？ 好耐，通常答一句好耐冇见啦，咁样嗰啲 系好正常噶。 开场白都差唔多，即系一下可能 hi，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我啊？嗰啲咧，即系咁，但系呢啲都即系好为难嘅，又唔想令大家失望，所以其实加咁多场，虽然都可能啲。fans 会担心我哋体力上，咁但系我哋都最主要都系想令多啲人睇到就系 咯。觉得大家如果嚟睇嘅话，应该带住一个点样样嘅心情嚟迎接 Mira 嘅呢一个 show 咧？如果你个人觉得， 如果我有谂到，如果心情，我觉得大家抱住一个可能真系一班家长嘅心情，我觉得。看住，因为我觉得今次呢个舞台都是一个成绩，另一个成绩表咯，我觉得系啊，即系更加完整嘅一张成绩表，令大家睇到我哋呢两年半到底学识咗啲乜嘢啊，咁包括团队一啲内部嘅变化，咁样都希望喺呢个院大家以一个家长嘅心态睇我哋。成长咗几多咁 样？咁多位爹哋妈咪，大家记住啦。咁 系 啦，再一次恭喜，无论系姜涛嘅个人作品啦，定系 Mira 嘅呢个团队嘅作品咧，都上榜啦。咁最后你想我哋播 Mira 嘅 Warrior， 定系你自己嘅 Master Class 啊？ Mira 嘅 Warrior 啦。 好， 我哋如火如荼咁播出呢只。 系啊 ，Warrior， 再次感谢如火如荼嘅姜涛今日， 多谢， 如火如荼接受我哋访问， 系啊，谢谢你啊，姜涛 ，thank you， 多谢大家，多谢， 好，拜拜， 拜 拜。 危，撞到火车冲不出新路轨， 坏蛋 拉关系， 身体摔擦放弃谁用地位关大， 高高低低低低令量范围困住了解体，急跳的却未必未下跪，全归靠信仰打低， 难成为习惯做一只棋，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平练勇气， 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 大不了死亦不会避， 念力能做武器，地创能做武器，相信任惨遭攻击有了真谛，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 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遵从旧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汗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 新基因，神父性，后露面前，变 化快速够远见，明白弄出够有经典， 新规格，新路势，做实验， 实验一次一次一次火， 成员未退出阴暗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而未顾风大预言一个十年。火速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擦去几多关卡，走了几多怪卡，拥抱他以身血灌溉天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十二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十一宗系输入病例，其余一宗系本地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新增本地个案嘅患者居于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二座八楼。同日前一宗個案患者居於同一樓層雙輪單位，由於未能夠排除與同層環境污染有關，衛生署向友愛村愛輝樓第二座八樓單位所有冇病徵嘅住户發出檢疫令，要入住檢疫中心，如果有病徵就要送往醫院。一名32歲男子接種過兩款共三劑新冠疫苗，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說，據他所知，世界上並沒有類似的抽針個案，理論上這種做法對接種者應該沒有潛在不良影響，但仍要觀察一段時間才可以下定論。孔凡毅說，絕對不建議市民自行抽針，認為接種兩劑科興或兩劑復必泰疫苗已經有足夠保護。前行政署長蔡潔如今日起出任廣播署長顧問，香港電台下午透過內部電郵通知員工有關人事安排。同一內部通訊亦都公布，高級政務主任張恩慈就在今個月12日起出任港台高級經理，他曾經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助理秘書長。蔡潔如曾經在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工作，他在2012年起出任行政署長，至到2019年4月展開退休前休假。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点半新闻翻嚟，骚动音乐，逢星期一有奔神主理嘅奔神 Monday Blues。每个星期咧都好似同呢个原意越嚟越远啊！本身话系以蓝调为主，而家越讲越远，远到去今个星期咧，有一种因为有一种放假嘅感觉，好耐冇放过假，我谂好多香港人都系嘅，大家都知道那种放假不是讲礼拜六日啊或者是几日的公众假期这样，而是真的好好地这样去一个旅行去休息一下那种的放假。所以呢今个星期揀了来的一个音乐种类都是几度假 feel 的。就是这个 Bossanova。咁因为即是有源远流长啦。就同 blues 真係拉到好远距离啦，係呢个 samba 加呢个 cool jazz 嘅一个混合体。咁当然点都会同呢个 blues 拉上关系嘅。咁毕竟同爵士乐有关系，点都会諗到啲。咁但係废话唔好讲咁多，我哋直接就嚟第一首先。听到呢啲节奏呢就已经觉得自己攞咗把 boarding pass 准备上机㗎啦。但係应该都比较难估佢哋係边个。比较早期的作品，第二张专辑有这首作品 Casual Now She。 補裝咁解。咁啊，當時因為有兩位嘅成員離開。准备好了，咁啊，东京事变同埋佢主音追名林琴可以话系日本好有代表性嘅音乐人啦。咁啊，至于我哋香港咧，其实都唔输蚀有一队我哋好自豪嘅乐队嘅。佢哋 Rubber Band 系啊，都有玩过 Bossa Nova 嘅作品。 自细自身热带女。日太猛，要躲进水，合上眼睛睡过去。待这片海水干退，长沙之间海浪冲破，还可看见左头鲸掠过。怎么天天都如此过？满月难过，天再蓝，海再蓝，清澈见底。这沙滩浪静大风也境界，岛国内有安乐盾牌，明白外边天空更大，别再拖拉。然而寄居大国旅，渡过了正好四周岁，应拍车集雨水，日夜去干山心交瘁，夜深归家躺在房里，鱼缸里有钓鱼已逝去，此刻想起岛上亲友，无免屋会响起，心已残早厌烦，想念老家的海滩，原来成为习惯，自身这挤迫空间，想不通这个境况，冲刷掉我当日期望，留在大国几多血汗。每朝每夜垂头颓废，我要跳进老家的海底，我想寻回过去那位。 所以又点能够话香港乐坛系一潭死水呢？其实有好多好唔同嘅音乐种类，好多好好嘅音乐人等紧大家去发掘嘅。听过有 Rubber Band 嘅《阿蓝的故事》。編曲真係連最後一粒音都要攆埋啊！咁啊，啱啱阿蘭的故事，其實歌詞都幾諷刺嘅，一方面好有度假 feel， 一方面又講翻個大城市嘅現況。 青山散步，隨地拜訪，穿九寶那件萬狀新裝，仍然想給你一看。 或者不必牵着你手，才能愉快地望转头，什么都轻松地放手，难逗留太久，从来未觉得孤独，让快乐留在绿半梦，无需风光照别追逐。 咁我谂好多人去日本嘅时候都会听住邓丽欣呢首《青山散步》嘅。咁当然啦，除咗去日本之外，仲有好多选择。呢个地方咧都好多人去喜欢去呢度旅游嘅，因为啲建筑物真系几靓吓。食嘢都唔错噶。 昨

写一首歌错咗成晚，热血啲写关心社会赢赞，人人完全歌写烂，明明系听惯。粤语有九声，容易咬音，唱七八九要好小心，谨记唔填错音。 过呢一首歌曲嘅歌词去控诉，系啊，其实乐迷好难凑嘅。 用粤语吗？太粗鄙啦！中国风好怕支付这样，写爱情又易老土，仲吗？